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 群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你当诶国际啊、经济啊、军事啊嗰、那个对抗咧系继续加剧嘅时候，咩乌克兰战争啊、南中国海嘅时候咧，喺美国啊，另外有一场文化嘅内战咧系正在进行。但系咧，因为香港嘅个传统嘅媒体咧，报纸同埋电视咧就越嚟越少咧，所以而家搞到咧啊，华人嘅世界咧。那个视野是越来越内卷。内卷就是 inward looking， 只是芝麻绿豆是看自己华人世界的东西。例如那些四川呢，又是发生这些什么暴动啊，有些黑暴啊出来啊。我现在要用中国的论述啊，就据说那些公安呢是偏袒一些校园的欺凌事件。那么那里当地的人呢是不满。咁咧，嗰啲公安入嚟咧，就係咧，追打嗰啲暴徒。呢啲咁嘅事咧，喺我眼中就唔係新聞嚟嘅，日日都有嘅。只不過咧，喺中國人嘅媒體裏邊咧，係搞到好大咁解。但係其實而家喺美國，因為呢個世界咧係以美國為中心嘅，美國啊，嗰個加息減息啊，邊個做總統啊，係牽動到咧係全球嘅人口嗰個經濟利益啊，同埋咧。那个文化那个呢观赏啊同埋个价值观呢是有好大的影响啦。而家呢一场嘅内战是什么呢？事源呢就是有一隻叫做 American Eagle， 叫美国鹰，简称叫美鹰的牛仔裤。这个牛仔裤呢其实就不同以前几十年来香港人懂得什么苹果牌啊。Textwood 啊 ，Levi's 呢只系一只几新兴嘅牛仔裤，佢用咗个白人嘅女明星，佢个名咧叫雪梨史云尼 （Sydney Sweeney）。Sydney Sweeney 咧就接咗个广告，就咧佢出示佢嗰只咧，第一白人啦，第二嗰个咧身材好好啦，尤其系胸好大啊，腰好细啊，腿好长啊咁，佢不止一次咧系显示佢自己嘅身材噶啦，就咧着咗呢一只咧系。牛仔裤和牛仔褛，很明显里面就没有内衣，穿到很窄，显示个线条。然后呢他就那句呢广告呢短短是几十秒，说基因是由父母那里呢是遗传下来的，包括那个样貌啊，和性格啊，和呢那个眼睛的蓝色等等。而我那条牛仔裤就是蓝色的，这里呢他就用了一个英文字，是呢同音一语相关，一个就是基因 gene， 另一个就是牛仔裤 gean， 那个就是 gene。 那基因和牛仔裤在发音那里是完全一样。这个广告当然很吸引人，而且是那一句现在就令到西方的白左是勃然大怒，说它是一语相关，在推崇优生学。优生学咧又令人联想到喺纳粹德国啊，系嗰阵时喺个国内咧系呢个研究啊，嗰个种族啊吓嗰个不同。而优生学咧最早咧就唔系源自于德国纳粹，而系咧英国喺20世纪初，尤其系当丘吉尔系做紧海军大臣嗰阵时，咁由于英国嗰阵时管治全球好多嘅殖民地，由人类学嗰个角度咧。他们要了解非洲啊、亚洲人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啊，同埋俾气候啊、那个环境的影响啊等等，他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咁啊，里边咧就衍生呢只叫 Eugenics， 叫优生学。这个优生学其实英文嚟讲咧，同埋中文啊嗰个翻译啊，都会引起一个误解，就以为咧系有啲人嗰个基因咧系会咧优秀过其他嘅族裔。嗱，呢个咧就牵涉到一个咧非常之敏感嘅话题，因为确实后来纳粹系利用优生学嘅一啲数据咧系嚟到全然否定啊犹太族裔，佢哋认为犹太人咧系一个低等嘅民族，同埋非洲人啊、黑人咧亦都系低等。 咁啊，從而咧啊，呢個從而啊，係導致到咧佢哋立法咧係對猶太人展開種族滅絕啊，所以呢個優生學咧喺戰後，特別係近幾十年咧，喺美國嗰啲大學咧係列為禁忌。之但係其實佢一個生物遺傳嘅問題啊，你如果話要禁咗呢個優生學咧，咁其他好多一啲嘅啊話題都不能夠提嘅，例如呢個 DNA 啦。例如有一啲疾病嘅遺傳啦，嗱，根據啊美國嗰個研究啦，係嘛？譬如話嗰個叫前列腺癌啊，係喺非洲黑人之間咧，嗰個患病率咧係高過黑人，而皮膚癌咧又喺美國白人啊之間咧，啊嗰個患病率咧係高過譬如話黃種人、亞洲人。咁如果你話否定啊啊呢個基因呢個字？因为基因是会联想到优生学，优生学咧会联想到咧系乜嘢嘅种族高，乜嘢种族低，呢啲其实系联想嚟嘅。咁咧就喺医疗啊、卫生啊、系药物嗰方面咧，有好多咧都不能够咧系继续研究。所以呢个话题咧，其实系好深层次，系咧牵涉到咧系非常之咧复杂啊嘅政治、经济同埋科学嘅成因。而啊，今次点解史文你整个广告呢，就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左交就是特登咧起用一些非洲裔的女 model 啊，又或者女明星啊，或者非白人啊吓嘅 model 啊，或者演员啊，然后甚至咧进一步咧系否定嗰啲身材好嘅嗰啲，特登去 promote 去咧推广一些肥的人啊，或者变性嗰啲啊，咁然后咧搞到影像的世界咧。是充斥住一啲非白人啊，亞洲裔、亞裔咧係比較少嘅，佢哋係偏重於咧黑人嘅，因為佢哋認為喺歷史上啊，呢個咧黑人咧係被販賣成為黑奴啊，呢個係西方白人啊史上嘅一個污點。嗱，由於本來廣告啊、市場推廣啊、賣嘢啊呢啲本來係同政治無關，完全係因為三十年前啊嗰啲左翼。將呢個種族啊嗰個問題咧，係引入不只係廣告牌，仲有咧係電影，仲有咧係流行音樂，喺教育嗰度亦都係。由於咧認為非洲人咧係長期被奴役，所以對佢哋唔公平，所以咧好多美國嘅長春大學咧就將自己嗰個入學嘅標準嘅分數咧係主動降低，係咧取錄一啲咧成績冇咁好嘅非白人嘅學生。但好白人的學生咧，嗰個成績非常之優異，就被拒於大學嘅門外。嗱，呢股怒火咧就積壓咗至少長達三十年。呢個喺奧巴馬做美國總統之後咧，就搞到咧係越嚟越強烈。因為奧巴馬成日向人強調咧，佢自己係非洲人。到最近咧，副總統啊呢個何錦麗又名夏里斯咧走出嚟競選嘅時候咧，又話自己咧係黑人。呢個將種族學啊，將種族啊攞嚟做標榜，不問能力，只問膚色。如果你嘅能力係低，但係你係黑人或者係拉丁裔，你就有優先工作嘅機會。呢個咧就形成到啊美國今次咧點解個 Donald Trump 大選咧係贏曬，就係因為有一股咧白人咧係覺得非常之不滿。嗱，所以呢件事里面咧冰冻三尺，是一场文化战争。史文尼今次咧系特登叫吹咩？我是白人，我是白人的女仔，我的身材好，但系几十年来，好似我哋呢啲人喺荷里活、喺文艺界、喺教育界系长期受打压。你哋班左交咧系全力促进一啲咧系能力唔高同埋丑样嘅嗰啲咧。是非白人咧，系上晒位，占据晒咧，系嗰个市场。而家咧，佢哋系反抗，冇错，系有咁嘅政治信息。但系佢嗰个口号，你喺表面上系捉唔到嘅，因为咧佢嗰个牛仔裤咧，佢净系佢讲咗个事实。佢话咧，父母确实会将基因遗传俾下一代，呢个系真噶噃。父母如果系光头嘅话咧，嗰啲仔女、嗰啲男仔啊，佢个仔生出嚟嘅光头个机率系好高。咁你讲到基因有咩问题啊？佢冇话佢个基因系叻过你，或者优秀过你，系靓过你。佢只不过讲一个科学嘅事实，就系基因咧、遗传咧，呢个系有嘅。所以我嗰条蓝色嘅牛仔裤咧，佢呢度玩食字 g 就系咧蓝色。跟住另外一个男人声就话 Sweeney has great genes， 啊 ，Sydney Sweeney has great genes， 话佢个基因咧都好好。你话系咪构成一个咧系白人优越主义咧？而家啲左交就话系啦，因为佢哋联想到咁，啊，点解要费一啲唇舌咧？系要讲呢件文化战争嘅来由咧？因为好多亚洲人咧唔系咁熟悉嘅，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其实今次嘅所谓风波事件咧，我觉得咧小题大做。因为我在英国呢其实都挨惯那些左交的广告和、海报了。我都讲过呢、里面呢虽然有各色的人种，但是他们简称都是一些肥啊、丑啊和骑呢的样子就去拍、这些时装啊内衣的广告。那我一直都不明白的。所以其实今次呢、史云尼这个广告的事件呢，我觉得是左翼呢先聊者战。其实只不过呢而家正常嘅審美眼光咧，係還以顏色。如果大家咧記有啲印象，或者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其實喺稍早之前咧，英國嘅 Jaguar， 即係 Jaguar 啦，即係或者叫捷豹汽車啦。以前我哋講嗰隻有隻豹嘅英國嗰個牌子啦，咁啊拍咗一個廣告，個主題叫 Copy Nothing。咁大家睇一睇咧嗰個海報啦，啊你見到裏面咧嗰啲模特兒啊，依啲就係典型咧 walk 啊左翼咧喜歡嘅啊文化著符號。你見到裏面咧有黑人啦，有亞洲人啦，有白人啦，但係咧你見到佢哋啲造型咧嗱大紅大紫啦，黃啦啊，就算係白人咧都要橙青啦，嗰啲樣成個殭屍咁嘅樣啦。啲黑人咧就專係撞嗰啲鮮豔嘅顏色啦，亦都咧把啲髮型咧好騎呢嘅。咁行咗出嚟之后咧，啊，唔知道做乜嘢嘅，啊，影完一轮你都见唔到架啊 Jaguar 嘅汽车，咁啊，所以咧成件事咧就俾人闹啦，就讲究竟你喺度宣传紧 woke 嘅文化、觉醒文化，定系咧系卖紧汽车咧？咁呢个 CEO 咧后来都俾人闹噶啦，啊，咁啊结果咧呢、這个车嘅牌子咧喺英国嘅销量同埋世界销量咧亦都下降。嗱，其实呢个只系一页之秋同埋冰山一角，喺西方嚟讲，大把呢啲广告啊，譬如我头先讲内衣又好，时装又好，都系咁样嘅，啊，专系揾一啲咧，我哋叫做少数族裔嘅人咧为主啦，啊，就算你一班人里边咧，佢哋都占咗多数去拍呢啲广告，啊，我其实你挨呢啲广告挨得好辛苦嘅，喺欧美嘅社会，嗱，今次咧呢、這个Sydney Sweden嗰个广告咧，其实系。我哋以往由细到大咧，正常睇嘅广告，唔系话一定系要白人美女，但系你揾有色人种咧，亚洲人又好，黑人好，其实你都可以有选择性去揾一啲咧，相对地啊，唔好咁肥大啊，啊唔好咁狰狞啊，个造型咧，啊我哋叫做正常少少啊， 系啊， 正常，我唔要求靓啊，正常少少， 唔系要靓啊，因为广告就系要用靓， 喂，而家你直情。直情系用啲画面去泵巴我哋嘅审美观啊嘛，即系呢种咧就系令到好，其实好多西方嘅唔敢出声嗰啲人咧，一直咧就谷住套戏嘅。其实今次咧点解会两边爆发出嚟咧？就因为积累已久呢种叫做文化嘅压抑啊，啊，即系以丑为美，一直以嚟咧喺西方嚟讲咧系变成一个正常。咁今次只不过系做翻一个。即其实他虽然是一语相关玩食字很勇敢，但是你看到整个广告呢，我觉得 很古典，我觉得是以往卖牛仔裤就是这样的。 是啊，是啊，从来都是这样的。 没什么例外啊，其实。 是啊，用白人女少女来到卖牛仔裤广告，对于香港人对于亚洲人全无问题。因为牛仔裤本身就是美国的产品。牛仔裤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在工业化的时代。好多开矿啊，有好多个工厂，包括淘金。我哋个工厂咧，佢雇佣嘅白人，嗰度嘅白人咧，为咗要着一啲咧系好到襟烂，同埋咧系唔会磨损啊嘅衣物咧，牛仔裤就喺嗰阵时出现。其实是用粗布，粗布咧系唔值钱嘅。之但系美国嘅文化咧，由于全球系霸权，所以七十年代牛仔裤咧就席卷咧系香港嗰个市场。苹果牌的牛仔裤最早咧喺香港的无线电视大登广告，全部都是用白人的男女，呢、這个冇错是标榜一种白人的生活的时尚。知大家咩有咩问题？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标榜自己嗰个生活的时尚，问题系你嗰个生活时尚嗰种方式 喺呢个世界上边有冇价值啊？啲人愿唔愿意帮衬咁解？譬如话你嗰啲中国人可以咧系可以喺啊呢个美国喺欧洲咧开火锅嘅饭店，你可以将重庆嘅九格火锅咧照样搬嚟伦敦、纽约、巴黎。咁你睇下西人食唔食？鬼佬咧，佢喺文化嗰方面咧，佢系唔中意食咁辣嘅食物。啊！佢中意食白人啊、黑人好，佢中意食呢個漢堡包，或者中意食炸雞，佢係都唔中意食你嗰啲咁嘅重慶四川嗰啲火鍋同水煮魚，因為佢嘅基因遺傳，佢唔受唔到咧係咁辣麻辣呢種食物。咁你唔通話佢啊係種族歧視中國人咩？喂，佢唔食就唔食啦，你哋自己食你咪自己閂埋道門，知中國人啊為奴你食到夠咯。你唔可以将你嗰个生活时尚系强加于人哋嘅种族噶嘛？啊，如果唔系啊，呢个世界啊，都唔知道打咗几多少场战争啦。嗱，呢个其中咧就一个例子。而家呢个牛仔裤一样系用白人啊嘅美少女啊去标榜佢嘅身材完全冇问题。啊，点解你黑人啊啊喺呢方面系唔系咁多嘅优势咧？好简单。如果你话黑人嘅女明星，你生得好靓，佢去做戏啊，喺个银幕嗰度咧，你要知道银幕咧拍戏系要打灯噶，一打灯嘅时候，个摄影师咧吓系要攞一个好好嘅角度咧，将呢个女明星啊，无论以前嘅林青霞又好，后来嘅舒淇又好，啊张柏芝又好。你系咪咧用大特写啊？系嘛？诶，呢个王家卫啊，系呢啲系咪要将啊呢个张曼玉啊，系拍到靓一靓啊？靓一靓系咪要化妆啊？系咪要打灯啊？咁呢个世界你冇得怪噶嘛？上帝做人咧，如果你系非洲裔啊嘅女明星咧，你唔系好上妆噶噃，同埋打灯嗰阵时咧系好难打噶，同埋如果讲一个黑夜，夜晚黑暗暗地嘅时候咧。如果有一个女演员啊，一个女仔系由远至近喺个森林度咧，啊，确实你系用白人同埋用亚洲人肤色啊，系胜算啊，系肌肤好白嘅女仔咧，系喺视觉上面系容易辨识过用黑人。呢个你冇得怪噶，你怪怪只能够上帝点解啊？做咗唔同嘅人种出嚟咧，系嘛？你怪怪只能够嗰个进化论啊！啊，唔好讲话优生学，系进化论搞到呢个世界有咁多族裔咧，系嘛？做猫做埋狗，上帝做猫做狗。啊，猫点解有波斯猫、暹罗猫、有短毛猫咧？狗点解有柴娃娃，同埋有贵妇狗，又有德国狼狗咧，有 Doberman 咧，系咪啊？喂，呢个世界物种咧系多样嘅，你不能够咧话喂，假设咧呢个界线咧系冇分别。你一定要咧，样样你都要啃，样样你都要中意。有好多嘢我 appreciate， 譬如话我中意睇听非洲嘅敲击乐。喺某一个生命嘅阶段，我后生嘅时候，我中意听咧非洲嘅敲击乐，或者中意睇咧日本人嘅大鼓。之但系啊，我又更加，我可以话我更加中意听咧西方嘅古典音乐，尤其系交响乐，系咪？马勒啊，巴哈啊。贝多芬啊，咁样，我觉得嗰个音乐啊，系更加综合，同埋咧系更加唤起人嘅感情，比起中国嘅嗰啲丝竹啊、二胡啊、吹箫啊，系嘛，同埋啊，比起呢个咧非洲嗰啲敲击啊，净系打鼓啊，譬如我 prefer 啊西方嘅古典音乐，咁讲唔讲得先？而家系唔讲得啊，而家系全部禁晒啊！在西方国家，在大学校园啊，在你的工作的职场啊，一旦你 show 出你有任何的这些 cultural preference， 文化的那个优先啊，那个喜好呢，你即刻是会被人说你是种族主义。但问题你不是种族主义，但周围那些人说你是种族主义，你的老板呢或者那间公司呢是说你是种族主义，尤其这班左交呢而家盘踞咗社交媒体，佢哋咧系声大过你，于是搞到白人咧系逐渐沦为少数，然后咧呢啲咁嘅左交咧喺个历史上，又咧将佢哋以前嗰啲祖先啊嗰啲事件咧系攞出嚟贩卖黑奴啊，贩卖黑奴其实唔净止系白人， 中国人贩卖黑奴养妹仔同埋咧束养太监啊，个历史咧系超过1000多2000年。阿拉伯人亦都系贩卖非洲人嘅奴隶，而且做中间人赚晒钱。啲左交嘅论述，其他人一概不论，净系针对白人。所以而家你天生咧系做咗白人，而且如果天生系好靓，好似咧 Sydney Sweeney 咁，喺咧喺荷里活嘅电影啊，喺啲艾美嘅呢个流行曲奖啊，你个天生嘅机会咧系遭到剥夺。呢、这个因为左交鼓吹嗰种马克思主义啊，嗰种政治，佢咧系蓄意咧就话系要解放无产阶级，系要令到非洲啊有色人种咧要当家作主。呢、这个咧系逆市场心理，而且咧系用一个非常之强烈啊嘅意识形态咧系掀起战争，系咧展开公审。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介入啦，佢话咧 Sydney Sweeney 系共和党。并且咧系伸出个手指公啊！呢个咧系由现时嘅美国嘅 Donald Trump 啊，副总统曼斯啊，话大赞哦，咁咧更加激到啲左交咧系怒不可当，因为而家啲左交已经处一只精神错乱嘅状态。只要 Donald Trump 提出食牛扒咧啊，咁佢哋即刻会改行走去食屎嘅，因为佢认为咧食牛扒。这个食物呢是跟 Donald Trump 呢是互相连结，所以食牛扒呢你就等于纳税。听日如果 Donald Trump 提倡用筷子呢是食饭同埋食这个云吞面的话呢，哦咁啲中国人就大镬啦。因为呢而家 Donald Trump 鍾意呢是用筷子，所以用筷子食嘅人呢全部都系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呢班左交而家呢发晒癫，呢啲系一种意识形态嘅精神病。所以今次 Sydney Sweeney 咧，呢个广告出嚟就叫拨乱反正，正面挑衅就系刮啲左交两巴。而家我唔妥你，你话我系种族主义者，我系咁又点？啊，而家个中意玩食字 gap 个基因，当然系由父母遗传落嚟噶啦。唔信你问下任何啊嘅医生啦，问下任何嘅生物学家啦，系嘛？呢个咧喺。整个加州啊 ，San Diego 有大把实验室就喺度研究紧咧呢个基因问题啦。点解有啲药喺白人之间吓佢唔系有咁有效力，但系喺黄种人喺亚洲人之间咧又容易医好啲人呢？如果你将呢啲基因系列为禁忌，咁边度会再有医学啊嗰、那个进步咧？系咪？而家就系啦，呢班咁嘅左交咧做拦路虎。企晒喺中间，呢啲唔准研究，不准谈论，然后咧一味咧系去推广佢嗰只丑陋啊，呢个叫 ugliness，所以呢个咧系令人作呕嘅事。你越系咁咧，下一代嘅人咧，越系觉得种族之间有分别，越系咧中意将黑人同埋白人，甚至黄种人拉埋嚟比较，越系喺自己嘅社交媒体自知沉沉，认为边个靓啲，边个冇咁靓。喂，基因有咩问题？系嘛？你中国嘅女仔啊，佢嗰个皮肤个就系咧系滑净过咧系西欧嘅白种女人。大家唔系讲东欧啊，东欧咧啊乌克兰啊俄罗斯啊罗马尼亚嗰啲所谓嘅鬼妹咧。佢哋皮膚係滑淨嘅，西歐咧、英國咧係好粗鞋嘅。對唔住啊，法國本來都麻麻地，但係法國嘅女子咧係識得打扮，同埋佢嗰個食嘢咧個 diet 控制好，佢唔暴肥啊。而家英語國家嗰啲醜陋不堪啊，啊白嘅黑嘅咧食埋嗰啲咩家鄉雞，再加薯條啊，加漢堡包咧，高卡路里，肥腫難分。而家你行落街，你喺紐約同倫敦。我未见过一个靓女可以讲话啊，见过靓亲嘅咧，埋去同佢搭讪下，倾下偈。佢系来自东欧，呢、这个唔系基因系乜嘢？再加埋咧后天嗰个饮食嘅习惯啊，搞到啲人个人种咧系非常之低劣啊。因为呢班左交而家 promote 紧咧，系望落去系肉酸肥，特别系黐肥。而男人就去变性咧，佢揾啲又老又肥嘅行出嚟咧，系招摇过市，你就会咧系令人啊对呢一种咁嘅特殊嘅性倾向产生厌恶。然后佢话你唔应该有厌恶，你厌恶系你有歧视，呢啲系垃圾，两个字叫 bullshit。而家今次呢个广告咧系拨乱反正，我本来唔着牛仔裤，我都要帮衬一件。 叫做 American Eagle， 我而家同佢賣廣告。啊，香港人同埋風雲谷嘅朋友咧，無論年齡咧，你睇到呢個廣告，最緊要支持一下乜嘢叫做美學，乜嘢叫做 common sense， 係咪？ 嗱，咁啊，隨住咧，史密雲尼咧就被知道咧係共和黨人啦 ，Donald Trump 大讚啦，跟住。連埋個 American Eagle 嘅股價上升咗20%之後咧，其實民主黨嗰班woke 咧就更加即係 歇斯底里啊！ 歇斯底里暴跳如雷啦！咁啊，除咗喺度口誅筆伐之外咧，有個美國嘅 rapper 明星啊，女明星， 有個歌星 啊，佢叫翻譯叫麗珠啊啊！咁咧，佢嘅特色咧就係你當佢係呢個黑人閃電俠一樣啦，就係好重磅嘅，我諗有成200-300磅啊。近期就話減肥成功，咁但係咧，大家睇下個畫面咧都好震撼啊！我哋香港人啊話就叫大咪呢種叫做好有壓迫感嘅，咁就拍咗張咧，我哋叫做parody 啦，即係去諷刺啦呢個史雲尼嗰幅圖，又係咁樣打側身啦。隻手就放喺個腹部啦，就著牛仔衫褲啦，就擺出一個咧好誘人嘅姿勢啊！佢就話咧，如果啊即係民主黨贏咗咧，依個咧就係嗰個世界啦，就係咁樣啦。咁即係代表咧，其實喺度諷刺。但係咧，其實我覺得係啱啱中回力標嘅。你將兩幅圖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喂，我唔理你顏色，我唔理你係邊個民主黨、共和黨，邊個靚邊個醜，其實係簡單問題嚟噶嘛。系嘛？呢个冇办法嘅，呢个世界个审美系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唔系多元咧，就系代表你可以推翻你个人嘅正常嘅审美观。结果呢个丽珠嘅歌手出到嚟，其实只不过系更加丢人现眼，更加话俾人听呢个史云尼咧系更加优秀啦，同埋佢更加适合拍呢啲牛仔裤嘅广告。系你可能需要咧。市場學上面要迎合一些少數啊，或者叫大碼、超大碼的人的要求，但你不可以將這些叫做妹仔大過主人婆變成主流去宣傳啊。所以今次呢，其實我覺得更加暴露了這些民主派、民主黨這些左膠啊、woke 啊那些這樣的人呢，惡劣和淺陋的這些這樣的價值觀和見解。這件事呢其實還在燒緊的。不过无论如何啦，呢个 marketing 咧就好成功啦。咁而家咧， 零度啊，零度 唔着 American Eagle 嘅人都去着，或者更加要买条咧，作为一种啊，即系叫做支持啊，系嘛？ 呢个今日叫丽珠呢个肥黑妹咧，呢个咧恃住自己有4400万啊 Instagram 嘅 follow 啊，于是佢想反击，佢咧又学呢个Sweeney 咁咧着套咁嘅。呢、這个牛仔裤，然后就话咧，我话 my jean is black， 佢话我个牛仔裤咧系黑色嘅，咁又点啫？咁你黑得嚟丑样啊嘛，差得嚟肥啊嘛，系嘛？两条牛仔裤同埋两个人拼埋啊，我梗系觉得史云尼啊系靓过你啦、啊，呢、這个同肤色无关啊嘛，系同你个样同埋你个重磅有关啊嘛，你死人都咬定话系同你个肤色有关，我死人都唔认啊嘛，觉得唔得先？所以而家你搞到咧，系间接咧系同 Sydney Sweeney 系卖广告，亦都系同呢个咧 American Eagle 啊，呢一只牛仔裤咧，就证明佢个广告市场学系非常之聪明。呢、這个广告可以讲系100年来系第一流嘅绝品，亦都证明到天生你如果系左交咧，就系、是、蠢过人，因为咧你系贱格，同埋咧系细胸夹狼，系嘛？你左交里面骨子里面。就是列宁史泰林啊，嗰只红色的暴政。结果今次而家用白色就是讲肤色啊，同埋蓝色啊，呢、這个叫蓝白啊联军啊，呢个台湾咪好中意蓝白嘅，好憎嗰啲民进党嗰啲啊。而家就是蓝加白，蓝色嘅牛仔裤加白色嘅肤色，然后横扫呢班咧左匪啊。而家搞到咧啊，你睇住今次 Donald Trump 同万斯喺侧边咧就阴阴笑。所以天生咧话俾你听，唔好做左仔啊！你做得左仔咧，你个智商啊系会下降嘅，系嘛？后生嗰阵时做左仔，你以为好型啊？毕咗业出嚟做嘢啊，你唔好再咁蠢啊！你入咗投行啊，入咗呢啲 banking 啊，呢啲全部搵大钱噶，入到 AI 咧呢啲冇错，